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播出《姚明行动》这本书。《姚明行动》是前新闻周刊驻上海总编辑布鲁克·拉尔默根据多年以来对姚明的成长过程所做的跟踪采访，以自己独特的视角，用一种和中国体育迷思维习惯相反的方式，讲述了姚明从一个懵懂有潜质的少年成长为中国第一位 NBA 超级巨星的历程。 2008年8月8日晚上8点，当第29届奥运会在北京开幕的时候，整个世界的目光都投向中国。姚明和很多中国运动员在奥运会赛场上联手亮相，在世界面前展现中国形象。从一出生就备受关注的巨大婴儿，到中国第一个 NBA 明星，美国记者布鲁克·拉尔默以自己独特的视角，用一种与中国体育迷的习惯思维相反的方式，讲述了姚明成长中的痛、训练中的苦、生活中的酸、胜利后的甜。长篇纪实作品《姚明行动》。该书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翻译杨明宇，演播白刚。这个被媒体称之为拯救大兵王治郅的过程，开始于2005年冬天大治与姚明的一次饭局。姚明以前呢是王治郅的对手，现在成了他唯一的朋友。大致那个时候已经没有选择了。前一个赛季结束以后，迈阿密热火把他从球队裁掉了。虽然夏天有不少 NBA 教练邀请他参加试训，但是没有球队跟他签约。人生里第一次，王治郅失业了。当然经济上他并没有陷入困境，他攒下了不少钱，妻子家中也很富有，但没人知道他能这样在美国待多久。没有工作，他不知道是否能去其他地方，没有球队会帮他再办理工作签证。此外，以前来美国时用的护照很早就已经过期了，中国部队方面不会帮他申请新的私人护照。晚餐时，两位前队友平静地谈起了一起参加2008年北京奥运会，那是多么奇妙的一件事情。当然，这对中国又会是多么的重要。王治郅还记得2001年在莫斯科，他作为唯一的篮球运动员代表参加了中国的申奥代表团。就在那时，北京赢得了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那将是他一生里最伟大的体育比赛，在自己的家乡，在自己职业生涯的顶峰。但是为了能在北京并肩作战，姚明鼓励王治郅在2006年世锦赛前回国，重新回到国家队。这可能吗？大致表示怀疑。姚明向他保证，国内体育领导态度已经有所转变了。虽然他不能代表81队方面说什么，但他知道新任中国篮协领导李元伟正急切地寻找办法把王治郅招回来，为了2008年奥运会。两个月以后，2006年2月，北京的体育官员有了这样的一个表示，这个表示目的明确在于召回那些问题运动员，以帮助中国在2008年的奥运会上取得好的成绩。 王治郅的名字就在这份名单的最前列。就在这个月，中国篮协主任李元伟亲自前往洛杉矶劝说大郅回国，同行的就是匡鲁宾。八一队领导想让那个任性的大个子归队，不仅仅是出于严明纪律的目的，更是为了帮助八一队自身重铸辉煌。自从王治郅2001年离开以后，球队只在2003年夺得过一次全国冠军。直到这个时候，王治郅依然害怕会受到处分，怕领导们不会再让他出国。但现在他在美国已经没有什么机会了，这就使得他和国家间的矛盾无形间消失了。这一次，王治郅相信北京的体育领导会信守承诺，自己不会受到严厉的处分。大致以前害怕的严厉处罚不存在了，但是也没有保证他还能得到自由进出中国的护照，让他能去美国，能再去 NBA 争取最后一次机会。要得到这个权利，那就得看他的表现了。没有人，哪怕是他自己，能预言他是不是在为部队尽到职责以后还会得到私人护照。因为2008年奥运会之前，他的队伍需要他。但那时他已经31岁，重回 NBA 的希望会变得渺茫，如果不是完全没有的话。重新做一名好战士，王治郅先要承认自己的错误。在一系列由体委领导参加的自我批评会上，他对自己不听从祖国召唤的行为表示了深刻的悔意，并请求得到原谅。部队领导在内部的纪律课上批评了王治郅给国家队和部队蒙羞。王治郅还在媒体公开发表了一封长达3页的道歉信，信中满是道歉的语气。他说，在经历了1600多个日日夜夜的分离后，我终于回到了朝思暮想、生我养我的祖国。回顾自己的成长历程，可以说，我取得的每一点进步和成绩，都是国家和军队精心培养的结果。然而，当国家需要军队召唤我的时候，作为一名军人和职业运动员，我却仅仅考虑个人的得失，把个人利益看得太重，把对祖国军队应尽的义务和责任看得太轻，一心考虑如何才能上场比赛，担心回国以后再返回 NBA 就困难了，更害怕一旦回去就出不来打球了，就会影响自己的事业和前途。我决心用实际行动弥补自己的过失，挽回给国家和军队造成的损失。我愿意接受组织上任何形式的处理决定。我深为自己以前的表现感到羞愧，通过各级领导和同志们的教育帮助，我明白了，没有祖国的支持做后盾，没有组织领导的关心和爱护，个人将一事无成。最后，我想对大家说，一个曾经的莽撞少年，已经变成了一个有责任感的父亲。大郅回来了，大郅不会令你们失望。看我的实际行动吧。王治郅，2006年4月30日。王治郅回国以后不久，笔者飞到北京去看这位回家的浪子。在国家体育训练中心咖啡馆，我们见了面。那里是他过去和现在的家。脚踏一双凉鞋，穿一条白色的耐克运动裤，还有一件黄色的 polo 牌 T 恤衫。大郅弯腰走了进来，开心地笑着。好久不见呐。大郅跟我打着招呼。上一次见面是1年多前在洛杉矶，当时他是愁容满面又很焦虑。再上一次在北京见面更是5年前， 那是他带着荣誉出发去达拉斯的日子。今天，他本来胖胖的脸有些消瘦，然而笑容却不再是那种硬挤出的苦笑，看上去他生活得很平静。当我问他回到北京感觉如何，还有和一群年轻球员在一起训练怎么样的时候，他摇起了头。唉，一切都变了。姚明不在国内，其他球员在他出国的时候甚至还没有进国家队。然而没有什么比他自己变化更大了。我送给王治郅一件礼物，就是我写的这本书。王治郅呆呆地看着自己和原国家主席江泽民握手的照片，然后念着一个球迷在他 NBA 处子站上举起的一块标语，上面写着欢迎来到王的世界。我指着文章当中的一个单词问他，你还记得这个词是什么？什么意思？他回答说，小牛。哦，但这不是指牛，指的是马，对吧？我笑了，对王治郅说，没错，他们是自由奔腾的马。这个单词指的是那些走自己的路，不受别人影响的人。王治郅用一种赞赏的语气指着自己说，哦，那就是我呀。然后他又带着羞涩的笑容加了一句，不过不再是了。还没出生就已被体委预定，从一个懵懂少年成长为中国第一个 NBA 超级巨星。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承载了亿万国人的期望，姚明的生活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而每一个和姚明产生关联的人，父母、教练、朋友、队友乃至他的对手，他们的生活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一切尽在姚明行动。王治郅回到国家队的第一个月是在爱国主义教育当中度过的。一天早晨，国家队3:30就起床到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仪式，然后是4天的军训。5年以后再次穿上军装的王治郅站在队伍最前面，走正步，进行一系列训练。当然，这不会对他们在球场上打球有什么帮助，但是能增强他们对国家的忠诚，增加团队意识。大致在媒体面前表达了自己的爱国情怀。重新穿上军装，感觉非常神圣。更神圣的可能是王治郅一家的团圆。他的父母一直默默承受着儿子造成的屈辱，但还在天坛附近的家里含着泪拥抱了自己离家已久的儿子。家里依然摆满了大志的奖杯和照片。大志说，见到我的父母，他们老了很多，他们操心太多了。作为独子，我要花更多的时间和他们在一起，让他们能过上平静的生活。大志的妻子和2岁的儿子王希林一起来到北京，一家人在东城区买了一套新房子。当然，王治郅自己没多少时间住在那里，因为他要遵循体育系统的3集中规定，吃、训练、睡觉都是在队里。在姚明因为脚伤缺席几乎整个夏天的时候，王治郅成了这支年轻而缺乏经验的球队当中唯一的老将。球队在欧洲拉练时成绩不佳，但大致每场能抢20分、10个篮板。对日本队时，他投进44分，创下了姚明创下的39分的国家队得分纪录。 对大致的议论声音又开始响起了。在新浪举行了一次网上调查中，79%的网民表示他们依然喜爱王治郅，即使他曾经放弃为国效力。体育界领导也情不自禁地夸赞自己的大个子。一位官员说，一旦姚明伤愈，中国将拥有世界上最好的两个大个子。已经有好几年没有与中国公众接触了。此时王治郅突然发现自己还是球迷的最爱，依然有市场。在与国内篮球方面对立的日子里，王治郅开始意识到 NBA 球队和赞助商在衡量中国球员时并不仅仅是看他们的天赋，还有他们打开大陆市场的那扇门。比如说姚明，他是货真价实的全明星，但如果他是从某个其他的国家或者美国的某个城市来的，那些跨国公司、百事、麦当劳等等还会在姚明身上投下几百万美元吗？王治郅就经历了这样的情况。他与祖国的疏远不仅使他失去了市场价值，还让他成为了烫手的山芋。但现在突然间，中国的很多公司围绕在他的身边，想签下他，使自己的标志能出现在2008年奥运会上。第一个出手的是沃特，一家福建的运动鞋公司，和王治郅签下3年价值几十万美元的合同。或许不是和姚明同属一个联盟，但这是大郅第一次表示自己的忠诚。在中央电视台第5频道反复播出的沃特广告，是表现王治郅参加2008年奥运会的梦想。他表情坚定，在空中飞过，投篮命中，点燃了奥运会的圣火。然后是广告词，永远一颗冠军的心。但是王治郅的心似乎有些摇摆。夏季中期他拼抢篮板时不再那么积极，防守也像从前那样懒散。有场比赛还有1分钟不到结束的时候，他插着手看着替补席，表示他累了，想被换下场。让人惊讶的是，国家队主教练立陶宛人尤纳斯拒绝了。尤纳斯后来说，他只能打完最后36秒。之后到了7月底，王治郅在一次上篮过程当中伤了脚，他回到北京，正巧又一次和姚明住到了一起，宿舍房间都是相邻的，423和424。尤纳斯曾经怀疑大郅是不是夸大了伤势，这个教练说，大郅很有天分，但我觉得他丢失了意志。姚明和王治郅都在世锦赛前及时伤愈，关于中国长城的议论也重新出现。但在世锦赛上，两位从前的对手完全走向了两个方向。姚明克服了伤痛，成为大赛得分王，而他从前的偶像却仿佛消失了，甚至无法投篮得分。记者杨毅说，姚明和王治郅就像是雪球，只要你一直在滚动，就能保持向前的势头，而且越来越大，就像是姚明。可是一旦你停下来，就会融化。那就是王治郅身上发生的事情。然而他还有闪光的希望，中国队4连败以后，王治郅终于恢复了状态，在与塞内加尔的比赛当中得到19分，那一场姚明得到26分，他们赢下了这场必须获胜的比赛。然后在与斯洛文尼亚的生死决战当中，在最后关头替补上场，连得5分，将比分扳平。当队友王仕鹏在中场哨前奇迹般的投中3分，使中国队以1分击败对手，进入16强，